战争一代代持续下去，每一代经过战火的洗礼，最后只剩下无人的荒野。这些被烙印的伤痕随着时间消失了，这些伤痕说不定只有天上闪亮的星星曾经目击过，而且还记得。这些星星总有一天会像流星一样注定了消失的命运。群星之间记录了一些曾经被传颂，不过至今已经被遗忘的人所留下的战士。当时在一个名叫银河的小岛宇宙上，有两个国家一直征战不休，那就是银河帝国跟自由行星同盟，还有跟两者都有贸易往来的小都市国家费沙自治区。费沙自治区没有加入战局，一直冷眼旁观双方战事的发展。战争已经持续了150年。 你看见星星了没有？ 星星真好，老是一动也不动的，永远都在同一个地方，而且正在不停地眨着眼睛保护着我们。 没错，跟这些星星比起来，也许我们的这场战争是太微不足道了。 这点我非常赞成，比起我们观察的这些东西，这场战争的确太小了。说吧。 敌军现在正以比我方多两倍的军力出动了40000艘舰艇，从三方向包围我们。除了这个消息之外，五位指挥官现在已经紧急赶来这里，希望求见大人。 我就知道这些老头子一定会拉长了脸希望见我。 司令官大人，非常谢谢你给我陈述意见的机会。 我很清楚你们想说什么，你们想说情势对我方非常不利，对不对？ 我不敢这么说，不过情势对我们的确不太乐观，现在必须采取必要手段让损失减到最低。 你的意思是说全军撤退？这点办不到。我从来没想过要撤退。 为什么？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吗？ 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比敌方掌握了压倒性的优势。啊， 从数量上看，难道这次同盟军会赢吗？其实不管哪一方面赢，银河掀起的战火不会就这样结束的。我们费沙自治区姑且拭目以待。帝国跟同盟双方打得越是激烈，对我们费沙就越是有利。 现在只有继续前进，这就是我的战略。 你这根本是纸上谈兵，这个办法绝对行不通。司令官，要是这样下去， 到此为止，所有人要服从我的指挥。要是你们不听从指挥，那么我可以根据帝国法令解除你们的职务，再把你们交给军法处置。就这样，你们下去吧，我话就说到这里。 可恶，这个傲慢的金发小子。 这小子凭他姐姐受到皇上的宠爱，就只会作威作福。 他太年轻了，对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我们这些大人不必跟他一般见识。 刚才你把话说得那么绝，真的行吗？ 不要紧，只 只要能够打胜仗，他们的不满就会消失。 对了，今天是你姐姐的生日。 这一点我不会忘记，今天一定要打赢这场仗，作为给我姐姐的生日礼物。 消息传来，那些自称同盟的叛徒，他们的兵力有我军的两倍之多， 难道这次要输了吗？ 属下惶恐，属下惶恐。 是吗？讨伐军指挥官就是他的弟弟， 这是他继承罗格兰伯爵的传统，第一次的出征，会不会这一次的运气不太好？ 我看这孩子没那么容易认输的。 吉克，请你帮我照顾莱因哈特。 没问题。 你别那么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打赢的。只不过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 万一出现了一种状况。 是。 不晓得那个家伙是不是也在敌营里。 你是说从前大家叫他耳发英雄的那个人？ 没错。 杨威利准将，你的战略计划我们都看过了，不过这一次你未免小心过度了。我方的战舰数量比敌方的多出了一倍，根本不需要害怕面对这场战争。为什么你还要小心翼翼盘算怎么打这场仗呢？ 战场上会出现什么状况没有人知道，所以不能太大意。 总而言之，大家决定不采用你这项战略。我话先说在前头，这个决定并不是故意针对你的， 只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先告退。 又被打回票了。 看样子我的运气真的很差，我的提案得不到大家的支持。 那就没办法了，这些老家伙年纪越大脑袋就越顽固。 说实话，我可真不想变老。 哦，这次任务交给那些老家伙，你说我们会赢吗？ 从战舰数量上看来，我想我们应该会获胜的。只不过 什么？ 只不过敌营的指挥官是他。 你说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，他真的升为一级上将了吗？ 没错，他是那艘白色战舰的总司令，不晓得他打算怎么做。 你别这么说，我还不想死呢。 所以你一定要盯牢他才行，还要继续注意退回我作战计划的那些人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 我带回去研究研究。 不用看了。 我军参与雅斯提作战的舰队只有20,000艘， 这一次一定要那个傲慢的金发小子哭笑不得呀。 说到这个小子，说不定他又有什么出奇制胜的绝招了。 不过呢，他的舰队可不是从前那支精锐的舰队了。 这话怎么说？ 以前一起打过仗的那些参谋，因为帝国人事的变动，这次几乎都没有参战。打仗不能光靠一个人的本事，必须要有优秀的参谋加上正确的战略，才能够掌握先机。 这么说，阁下的参谋一定很了不起，只可惜从来没听你打过胜仗。 你也一样啊，我也没听你打过胜仗啊。哼。 刚才已经公布雅斯提会战中敌军人数为我军的两倍，我们会在遥远的宇宙等待着帝国军胜利归来。 那次分手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吗？ 军队的人事我们根本没办法过问，不过其他的同僚现在也都不属于他了。 哼，现在只有红头发的男孩跟着他，没有我们的帮忙不晓得他行不行啊。 话是这么说，不过也没有办法飞过去帮他，但是不要紧，我相信他一定行的。 但愿如你所说就好了。 雅斯提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所有舰队展开全面攻击。 帝国军并未在计划中的空城停留，而是长驱直入，直接迎击第四舰队。 搞什么鬼？怎么会这样？简直是不可思议。 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换了我是对方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 哎，这下可糟了，每次都让这小子先发制人呢。 全军注意，采取正面攻击。 如果敌军有积极进攻的意思，就不会把目前情况当成被包围的危机，而会视为逐一击破我军的绝佳机会。看样子敌军也想到了这一点，碰到这种情况的对策是， 就算你再念下去也没有用，这一项战略早就已经没有价值了。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，如果现在不这么做，我军的40,000艘战舰将会被敌军20,000艘战舰给歼灭，而敌军却毫无损失。 正面逼近的敌军舰队总数为13,000， 光是统计数字是没有用的，最重要的是要能打赢。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 本来想四面八方围住敌军，万一逐一遭到攻击的话，单一舰队只有13,000，2万队13,000，那我军就输定了。到底在搞什么鬼？马上给我进攻，所有舰队全力出动迎敌，所有舰队全副武装前进，突袭敌军战舰，让敌军措手不及。 第四舰队战舰重装备武器无法点燃发动。此外，因为敌军利用电波干扰，目前我军战况不明。 这下怎么办？这不就等于肚皮上绑了火药，请敌人尽管开火吗？第二舰队所有战舰准备前进。 所有战舰准备前进。 好棒啊，可以出去了。 想出去没办法出去，我可不要死在这里。 哎，就是说，我也不想被烧死在战舰里面呢。 第二舰队已经完成战舰前进准备。 行了，第二舰队马上去支援第四舰队。 不，先等一等，等我们赶到那里，战争早就结束了。敌军故意远离战场，比第二跟第六舰队更快一步，绕到我方的舰队后面攻击我们。既然已经失去了先机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只好将计就计。属下认为我军已经不能再受到敌军的摆布了。 那么你认为应该怎么做？ 应该避免在战场上与第六舰队会合，要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距离之内另外寻觅地点跟他会合。第二舰队跟第六舰队合起来一共是26,000艘，用他对抗20,000敌舰应该是有机会获胜的。 照你这么说，你是想置第四舰队于死地？ 现在赶去支援已经太迟了，这个宇宙这么大，你认为我们赶到战场需要多少时间呢？ 不过我们也不能够看着他被敌军歼灭而不管。 照你这种做法，我军的3个舰队全部都会被敌军各个击破。 我看这也未必，我军第四舰队没有那么容易被击败，只要他们能够继续撑下去。 我刚刚报告过，根本毫无可能。 负责指挥第四舰队的巴斯特中将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一名身经百战的猛将，我想他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认输。行了，杨准将，我们不能够放弃自己的同僚。 朋友当然很重要，第六舰队上也有我的朋友。第六舰队现在还在作战，我不想失去他。还有第二舰队也是一样，就连第四舰队，我也不想失去他。 第四舰队目前状况不明。 状况不明，这就代表了还有希望。第二舰队现在马上赶去支援第四舰队，懂了没有？ 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，告退。这一下真的糟糕了，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认真考虑，至少要能够活下来才行啊。 就这样赶去支援，不就像援救山难的人又碰到山难一样吗？ 第六舰队不晓得会怎么处理。他的战略参谋跟我同期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。 你 你说的是拉普学长？ 没错，只要碰到英明的长官，他提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，我跟他就不一样了。 好，拉普少校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哦，据属下的猜测，第四舰队现在已经输了。 你是说第四舰队被放弃了？ 没错，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跟幸存的第二舰队会合。 如果要会合，可以，那就在第四舰队的战场吧。 我想那一定会来不及，这么一来我们马上就会被敌军歼灭。 被敌军歼灭？应该是我们歼灭敌军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我们去支援第四舰队吧。 哦，对不起，也许是我太多事了。换是杨威利，他会怎么做？ 敌军已经放弃抵抗，我军大获全胜，接下来我们只剩下扫荡工作了。 没用了。 啊？ 敌军已经丧失战力，根本不需要理会。敌军目前还剩下两支舰队，我们一定要保持战力，以便应付下一场战斗。 属下遵命，总司令大人。 他们的态度应该会有点改变吧？ 这一下子那些老头子不能不改变他们反对的态度。 接下来你认为应该攻击哪艘舰艇才对呢，吉尔艾斯？ 攻击哪一艘都可以啊，你心里早就有数了不是吗？ 没错，从这儿到那边需要多少时间？ 不到四个小时。 真有你的，看样子你早就知道了。好吧，那就把命令传达下去，全体舰队顺时钟方向改变航向前进，首先攻击敌军第六舰队。 遵命，我立刻去办。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 没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让士兵们好好的休息休息，你说好不好？ 哦，对，是我疏忽了，怎么安排呢？ 间隔一个半钟头，两组人轮流。 嗯，这一次啊，说不定是我们大家走运呢。 哼，这位年轻的总司令还真是能干。不过我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兵，未来的仗还有的打呢。如果想活命的话，就应该在休息的时候尽量休息。 伤了这么重啊？ 这个年代受点伤根本死不了人，我这只手就是个例子，你看看。不过这个年代战争一下子就能决定胜负了，所以受伤的人也变少了，总之不是死就是继续活下去。好了，睡觉吧。 不过也只能在安眠箱里睡一个钟头而已。 在这里睡一个钟头就能够消除八个钟头的疲劳了。 那也只是消除疲劳嘛，连做个梦的时间都没有。 现在是战争时期，根本不需要做梦，就算做梦也只会做噩梦罢了。 前方发现敌军第六舰队， 马上开始进攻。 敌舰在四点半钟方向。 四点半钟方向 是敌军，准备迎战。 大家别慌，敌军就在我们前方，不可能在那个方向。 不过指挥官，我想敌军应该已经转移战场了吧。 你是说要放弃跟第四舰队交战吗？ 刚才我已经向您报告过，第四舰队他们已经打败了。 别说那些，我不想听。 现实只有比这个更令人不愉快。 敌军来袭， 准备应战，马上掉头应战。 不行，胜负已成定局，目前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才对啊。 你给我闭嘴，我绝对不做懦夫。 杨，你千万别像我一样。杰西卡，我没有机会再见到你，请你原谅我消失在这个地方。 第六舰队好像全军覆没了。 什么？ 拉普少校他？ 有那么无能的指挥官，再怎么精明干练都是没有用的。 敌方舰队正在接近我军第二舰队。 第四舰队、第六舰队都被歼灭了，舰队数量对我军非常不利。 指挥官，全舰已经完成攻击准备了。 哦，都准备好了吗？ 拉普，我不会就这样算了。 军确定已经获胜了， 一定要坚守到最后一刻，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状况发生。万一那个家伙在敌方战舰上的话， 你是说杨威利准将？ 啊，一点都没错。说是这么说，日后被称为常胜英雄的莱因哈特，当时确实相信他已经稳操胜券了。 转了，同盟军第二舰队受到莱因哈特的猛烈攻击，面临了被歼灭的命运。临危受命的羊能否起死回生呢？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，阿斯提会战，银河的历史又将掀起新的一页。